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十二月五号，十二月第一集嘅搏击会。咁今日就阿 Donna 同 Chris 都要准备下个礼拜一咧法律界嘅选委。咁所以两位朋友咧都系眷近嘅吓。今日咧选举前就帮佢顶埋佢。咁我请到两位嘉宾，有一位咧你认得声嘅，有一位咧你认得样嘅声。一个 Edwin 同埋阿 Ringo。 Hello， 嗱，咁第一样嘢要帮手嘅咧，就系话，即系佢哋咧，350就喺花生台开咗个新嘅节目。咁如果未听过同朋友咧，就可以咧逢礼拜二嘅， 礼拜二晚 应该系6:30至8:00啊嘛， 6:30至8:00，冇错。 吓，咁如果听唔到 live 咧，听 archive， 因为点解咧？嗰个系一个非常之有营养嘅节目。咁我其实几个礼拜之前出咗个 status， 其实我系好有感觉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同Eddie 啊，同 Edwin， 即系佢哋熟咗，唔系话好长时间，但系有一样嘢我好感觉到就系话，即系当大家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讲紧点样争取公义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嘢喺争取公义之前咧就已经系瓜咗老衬，即系地球就系一样咁嘅嘢。即系我老婆成日都话地球叔叔病捻咗，咁所以我哋咧悭啲电悭啲水，咁于是咧就即系我觉得有啲嘢。Before it's too late， 系要做啲嘢嘅，咁所以点样做啊？做乜嘢又或者点解要做咧？咁所以就有咗呢个节目出嚟，咁所以咧，即系有时间，大家可以真系留意一下，你会发觉有好多嘢生活上嘅细节你配合到咧，其实系帮到大局好多嘅。咁当然就系话唔系话你一个人做晒所有嘢，但系问题就系每一个人只要喺佢嘅生活习惯改变少少，又或者行前一小步咧，其实系有啲嘢大家过一段时间大家睇得到嘅，系咪咁意思啊？ 我想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呢就可能是好像针未吉到肉咁样。咁 针未吉到肉加上12月5号头先是25度返嚟。点针未吉到肉啊非常之吉到肉啊。 唔係啊我觉得有好多人都仲系觉得佢系针未吉到肉。因为点解呢譬如熱我咪开冷气囉系咪即係仲有好多人係咁諗，熱我就開冷氣，我夏天好辛苦喎、咁咪做啲避下佢嘅嘢囉係咪 即係可能唔係香港係咪 唔會覺得係話呢樣嘢係生死攸關咁嘅問題係咪咁我今日呢就特登霸住话上嚟讲下啦，因为350嗰个节目咧，好 要做啲宣传先嚟嘅。 好可惜咧，我就做唔到。 你系贵人事忙啊嘛，咁唔紧要，等到你做完啲正经嘢之后翻嚟，我哋再邀请你嚟啦。 正经嘅游山玩水啊！ 我要介绍下阿 Evan 嘅，佢咧其实系好专家嚟嘅，因为咧佢喺嗰个政府机构做嘅时候咧，系专责系呢一个气候变化嘅一个几多年啊？三年啊？ 几年啦、 啊，几年嘅一个嘅小组嘅组长嚟嘅， 系 咁，所以佢掌握嘅数据咧就真系好，当年啦，而家未必 update 吓，就系好充实嘅。 而家梗系唔 update。 咁仲系讲下花生嘢啦，因为我嚟咗花生台，我就先讲下花生嘢嘅。咁我有两个老友啦吓，咁啊Raymond 亦都系新老友啦。咁啊 Edwin 同阿李伟才啊 Eddie 咧就好老友嘅，但我好奇怪，我就话我识咗阿李伟才就31年啊，1985年识佢，识咗佢咧就都有5-6年啦。但系好怪噶，我眼中嘅李慧才同阿 Edwin 眼中嘅李慧才咧，好似第二个人咁噶。咁我借呢个机会咧，就嚟到炒下花生啦。 好似 Occupy 咁咯。 系啦，即系点解会咁得意嘅咧？啊，我识嘅李慧才咧，固然有好多不善之处，讲笑啦吓，但系好即系 intellectual， 好 gentleman 噶嘛。但系 Edwin 嘅口中嚟讲咧，就好似有啲另类嘅感觉嘅。咁我哋要。希望呢次嘅搏击会咧就 find out 多啲咁样啊！咁如果中意听呢啲花生咧，就可以听下。咁当然我哋要赠送埋一啲坚实嘅科学资料。 系啊， 咁、 okay? 其实最主要我个节目咧就系要拗嘅，要顶颈嘅。咁所以点解要有个人成日都唔识喺度问嚟问去咧？因为我要窒下佢啊嘛，系嘛？又或者我唔识嘅时候，佢要窒下我啊嘛。咁所以咧，今日有两位即系好留意科学，有位科学家喺度咧。 你可以窒下我啦吓。咁、啊、所以第二节开始咧，其实准备啲问题咧，就睇下我呢个 layman， 我系专登对嗰啲问题唔特别 study 嘅，即系当然就系话Edwin 好有心，佢琴晚已经俾咗啲问题我噶啦。咁嗰啲嘢其实我可以抄一抄，我应该会抄到答案嘅。问题就系话，即系有其实咧。系有咁撚多問題 啊！兩版啊，兩版，兩版。 咁所以咧，又未必炒得曬，但係咧又好好在，我真係講真嘅，由我唔好話搬出嚟住，我諗十年前開始我係裝咗即係 pay TV 之後咧，我電視最多開嘅 Discovery。第二個台係 National Geographic， 咁所以我可能對有啲嘢咧就有少少認知，唔係認識，咁所以咧唔深入嘅，咁、但係第二節咧就可以討論下，但係咧第一節要講啲比較 ad hoc 啲嘅嘢，咁我唔會特別提某一件事，但係過去呢個禮拜其實我心係沉一沉，因為點解？如果真係有留意我哋唔同主持或者唔同嘢嘅 Facebook， 你唔使望住我，得啦，你唔使望住我，我你放心。问题系即系有好多嘢咧会 remind 咗我啲记忆，咁呢啲咩嘢记忆咧？2013年人民力量同网民分手嗰刻咧，即系其实系嗰一刻，你问我系有少少可惜啦，因为我系十五六岁已经听网民节目噶啦，嗰时仲讲紧正事有心人，但系霎时之间啊，呢、這个人识咗条新嘅僆吓，大家意见有啲唔同咧，唔系佢两个互嗌啊，或者唔系同人民力量入边内部嘅人嗌交，系佢啲 fans 出嚟互插嗰个先得人惊。即系呢一样嘢系喺我人生里边系好深切咁感受到，就系话，当你真系同一啲你识嘅人唔同意见嘅时候，又或者你原则上否定佢相信嘅嘢嘅时候，你点样处理呢一样嘢？咁所以咧，我哋今日系讲原则，就唔系讲是非。咁嗱，第一节准备咧，系咪应该讲多啲政治定还是点咧？ 梗系要炒下花生，梗系讲下，因为我都准备喺嚟紧嘅热战350咧，就正式谴责香港政府关于呢个释法啊 DQ 嘅事件嘅。咁而家梗系要讲下啦。 DQ 嗱，唔知大家点样睇法啦？咁其实如果有留意到我上个礼拜五六嗰集 solo 咧，其实我系已经系好，我谂系几 step by step 咁讲咗我自己睇到嘅嘢，就系、是、由10月12号之前开始睇到嘅嘢，即系谭咏之大律师公会喺北京上去做交流嘅时候，嗰时已经十月尾啦，喺10月12号开始宣誓嗰刻，我睇到嘅嘢讲出嚟，咁基本上我真系睇到咧，无论即系而家都其实好淹闷，所以我唔中意成日讲埋啲政治嘅嘢，所以就即系我宁愿涉猎多啲唔同嘅题目，因为其实由宣誓风波到呢一刻开始带俾香港人嘅话题又好，带俾香港人嘅转变又好，其实好多嘢你已经知道，而家已经系煮到嚟食，即系两位可能比较经验深啲啦，即系人生嘅体验多啲啦。即系我后生嘅咧，其实如果真系有钱，第一时间移民。 我经常同我仔讲噶啦，我细仔喺纽西兰啊嘛，即系读紧书。我话你真系谂下啦，纽西兰你真系攞咗个居留权，咁啊，我同阿妈咪咁真系过嚟。因为纽西兰真系风光明媚，虽然佢都近来做咗好交嘅嘢啦嚇，個政府就唔俾阿李柱明同埋阿陳方安生過去啊嘛，開個研討會啊嘛。咁但係即係整體嚟講，你都真係開心啲啊！即係我近來即係避免睇新聞，你講得啱啊！即係核突，即係無恥，即係簡直係即係令人即係痛心疾首嘅。我哋居然即係面對咁嘅政局。 你講兩句啦，你好似 每一日去聽啲新聞咧，都係啲唔好消息咯，係嘛？ 作為一個喺政府工作過嘅人，你有咩更加深嘅體會咧？ 嗱，即係政府做過啦，咁我就其實係感覺到咧，就係、是、其實你每做一樣嘢咧，或者每做一個 project， 每做一個計劃咧、你係花咗好多力去做嘅，即係批評就容易，其實做出嚟咧就唔係咁容易。 即係公務員嘅心聲。 真系噶，咁我谂我唔知咧，我最近都同啲又唔可以话好高层嘅，但系啲公务员倾咧，佢哋都觉得即系好沮丧，即系下低其实有一层或者我谂中层啊，甚至上层咧都好努力咁去做，咁但系咧就个政府最顶嗰度咧就做啲嘢咧就系、是、令到公众系好唔满意嘅。 啊、或者最單到部分公眾好唔滿意啊。咁咧就令到即係下低一大班人真係做實事嘅人咧就好沮喪，因為點解咧？佢哋都俾人鬧埋噶嘛。 即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譬如你雨傘運動嘅時候，即係無論你支持唔支持，或者覺得呢個運動係傷害緊香港經濟利益都好啦，你有份示威冇份示威都好，你會覺得好多示威者係將佢嘅憤怒係遷於最前線嘅警務人員。 係啦，冇錯。 即係其實嗰時我想講啦，就算係開槍嗰刻，我都係好公平咁講，我話你一個警察，你揸住把槍，你當你俾十個爛仔圍住打嘅時候，你唔好話俾我聽你唔會開槍。呢个系一个好持平嘅说法， 我好认同阿 Raymond 你个 point 啊，因为我喺工作或者系而家近来啊做啲环保啊社企嗰啲接触嘅时候咧，系不断咁样系有不同界别嘅警务人员咧，就讲翻笑啦吓，我啱啱上个礼拜一，就系、是。驚天十六小時，我爸爸就係失蹤咗十六個小時啊嘛，上曬蘋果洞啊，上曬頭條新聞啊咁樣，咁亦都接觸咗好啊，佢又有失蹤人口科，又有即係前線嗰啲PTU 各方面嚟，同埋我其他我哋舊年嗰、那個氣候大遊行啊，同埋而家嗰啲我哋嗰個喺海濱嗰個節目啊咁樣咧，我個印象即係嗰啲真係做實事嗰啲警務人員咧，係根本個水平係好高嘅。是好 pleasant 嘅，即係好嘅。但我真係想像唔到，即係喺佔領嘅時間，當然我佔領我就冇真係瞓過，但我哋差唔多每個禮拜都去一兩次嘅。即係聽翻你哋佔領嗰班朋友講咧，哇！尤其是旺角打人啊嗰啲無恥嘅時候咧，我估到係咧，即係一個叫即係情景上嘅一個嘅 dilemma， 即係困局，就導致到咧即係出現呢個問題。即係你分析得好啱嘅，即係有機會，即係其實可能都。即系等个形势冇咁严峻嘅时候咧，即系都系同啲正义嘅警务人员都分享一下，即系佢哋面对嘅压力噶。 我唔知道请唔请到上嚟啦， 好难、啊。 即系我自己经验就系 好难、啊。 我估你好难。 即系我话俾你听啦。咁你七警嗰单嘢而家未审完啦，吓今日又有啲消息啦。咁其中 今日有咩消息？ 呢、這个唔重要。我系想讲一样嘢。佢审讯嘅时候，其实第一位作供系咪第一位系？第一位作供嘅警務人員咧，其實我親戚嚟嘅，佢係我表哥嚟嘅。咁、其實咁你一睇埋佢佢講嘅嘢，即係你問我，我講一百次，屌你黑警， 係啊， 即係你問我嗱，我真係對住鏡頭講啦，講一千次，甚至乎我啲親戚睇緊呢個節目都，我真係話你就係一個黑警，但係咪十個都黑警咧？好難講、啊，我唔敢講、啊。問題就係話，你覺得十個都係黑警，等唔等於你喺大角咀見到條差佬你要捉腳後打，即係呢一樣嘢就係一條道德嘅界線。究竟你覺得你而家做緊抗爭啊，定還是你而家搞緊革命？所以我講咗好多次，喂，大家係可能認同一個叫做公民抗命嘅方式，又或者佢覺得係為民主而抗爭。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要講到嗰樣嘢係一種革命，哦，咁你條線就畫得好清楚啦。當你覺得魚蛋篤串魚蛋嗰啲都係叫革命嚇，上年大家歷歷在目，我記得㗎。咁你覺得見到小販管理隊又要打佢一身，你見到差佬又要圍住佢嚟打，咁你見到啲差佬執行緊佢嘅職務嘅時候，你要揾磚掟佢。喂，大佬啊，即係好多，即係當然咧喺佢嗰個羣體裏邊，就係每一個自己身邊嘅執緊法嘅差人就係話：，哎，嗰啲係暴徒嚟㗎，嗰啲仲衰過黑社會啊！點點點啊！咁問題就係話，即係等於你五十年代即係女落嗰個時代，你身邊個個都係貪污啊！你話你唔係啊？你哋冚唪唥貪污，我冚唪唥拉曬你哋，冚唪唥要告發你哋。喂，大佬，你俾人排擠嘅，你係個環境個壓力做到佢啊，佢一定要同你同聲同氣。但係問題就係話，咁多個差人翻到屋企嘅時候，你苦心自問。你喺龙和道嗰啲人戴住个咁嘅死人工程头盔，你真系够胆揾支警棍殴落去？你有支枪喺你手，你真系够胆自己射一飞子弹落去？喂，佢哋会犹豫嘅，即系我唔相信全部黑警，即系我唔相信全部警察都系黑警。问题就系话，当你要画一条界线，自己喺度做紧乜，或者你相信紧啲乜嘢原则，因而我去做一件乜嘢事嘅时候，你系真系要比较仔细咁思考一下，究竟自己喺度做啲乜？我係好認真講，即係當有啲人，大家可能我同你政見唔同 ，OK， 我批評你咯，你批評我咯，即係 which is fair。問題就係話，你嘅追隨者，又或者你嘅支持者，同我嘅支持者，大家互相對罵嘅時候，我又問你，究竟你喺度做緊啲乜嘢？究竟你嘅結論係最後一句，你係鬼，我就唔同你講嘢噶啦。你嘅支持者冚唪唥都係鬼，咁你又當我係鬼噶咯喎？咁嗰样嘢去到最后就係、是、有冇人攞嗰啲事实出嚟 点解你系鬼？你系咪揾到我？可能边个人开嗰张支票俾我收到？嗱，嗰个黄毓民啊吓，大家知道有证据，嗰啲俾人爆出嚟。但系问题唔系嗰个层面嘅人，咁我相信有一种，譬如有啲路线，我觉得系啱嘅；有啲路线佢系啱嘅，我唔认同你嘅路线，批评下你，喂，算噶啦，嗰啲嘢适可而止。问题就系话，如果去到最后一句就系话，我觉得你系卧底，我觉得你同中共打龙通，喂，咁呢个世界咩都唔使讲嘅。即系咁，你就变咗，但系大家咪又喺度擂斗擂一个社运飞机场，咁就系睇下呢个台就系几时每一个节目都系讲晒100%好 hardcore 嘅政治。什么叫好 hardcore 嘅政治呢？就系话佢讲晒面睇唔到嘅嘢，个面解释唔到嘅嘢，所有嘢就系判断一句就系话我知呢个系事实，你讲紧大话，咁就唔使做节目噶啦。即系我唔系要否定晒嗰种讲法，又或者嗰种讲。佢哋叫做呢个讲阴谋论嘅讲法，问题就系话，你系咪可以基于一啲阴谋论嘅睇法，你而抹黑晒所有去讲道理又或者讲证据嘅人呢？咁如果讲证据嘅人问亲你一句，你系鬼，咁大家唔使讨论，咁即系所谓叫你坚持嘅抗争仲有咩意义呢？我完全睇唔到大家有需要做呢啲嘢嘅，咁所以即系坦白讲。大家適可而止，我唔係講邊件事或者邊個人，但係問題就係話，我覺得大家有心去做好一件事，因為你要知道花生台咁多個人呢係無常嘅，咁做緊啲咩嘢唔係話純粹就係話我自己口水多鍾意攞支咪，其實大家知呢，我係好企業嘅節目，我喺 Facebook Live， 我係好多嘢可以做，甚至乎每一個人佢口水，即係譬如昌昌咁，佢自己 Facebook 講曬嘅啲嘢，點解要去鋪排一個原則出嚟，又或者點樣去 run 一啲即係去諗一啲自己冇諗過嘅問題，又或者大家擺啲方案出嚟傾咧？其實係大家想個大局好，唔係話講到咁所謂叫咁清高，話要團結曬所有支持泛民嘅人，但係你最少你都要話俾人聽，我做緊嘅嘢，我覺得係正義嘅，我係為緊我一個心目中嘅理想而去做，無論我信嘅嘢同你嘅嘢有幾唔同，我哋都有一句互相尊重，即係呢個我覺得好緊要，所以主持心目中可能有啲界线要守住，但係听节目嘅人更加要守住，就係话炒花生係非常之容易，但係由一啲花生演变出嚟嘅一啲是非，嗰啲嘢係非常之容易一发不可收拾。即係到嗰时就係话你问心，你睇埋咪有几多节目值得听嘅，而家嗰班人去晒边，就因为是非斗走晒，咁你係咪想花生台係咁？我唔想喎。That's it。就係咁简单。 即其实是不是即除了政见啊或者自己觉得哪样东西啱之外呢，即时事啊政治又好呢，应该那个道德上是有个底线，即有些事是应该做，有些事是不应该做。 要警惕下自己咯，我真的觉得要。啊，即咁当然就是说，即你两位可能就个道德底线比较高，我就好低嘅啫。我真係好低嘅。即係我话俾你听，我成日想做啲麻辣嘅节目。但我又好怕做啲麻辣嘅节目俾我老婆听到。即係我道德底线咁低，我知道讲啲咩 juice 㗎喎。我非常之知道㗎喎。但係问题就係话，我觉得冇所谓同人分享一下。一个唔过意俾我老婆夹入一条 link 度。点解有啲你讲我唔知嘅呢？我又唔可以讲得咁巨细无遗，讲到咁仔细，乜嘢你点解你会知得咁详细，咁乜？点解你以前啲经历好似哇咁多姿多彩？即係好似我俾人质疑我冚家拎，大佬。 咁你要向阿土伯學習喎，佢好似成日講話佢太太永遠唔聽佢節目㗎喎。 呢、 這 個犀利。好嘢。佢係真係可以完全係個人好似冇底線咁樣。即係孔令如喺度坐喺度都好啦，佢都可以分享到好多。 哦，咁即係太太 你未知道佢返到屋企點啫。 嗱佢屋企又冇玻璃樽嘅。咁所以我唔覺得呢佢屋企要衰到鬼玻璃。咁但係我就覺得你真係你有啲底線，雖然大家唔同。我真係覺得我同可能兩位真係唔同啦。我但係就算我点咁我觉得自己係一个烂人点样都好呢，有啲嘢係觉得自己讲唔出做唔出嘅话呢，就 烂都有个程度㗎嘛，即係你自己觉得烂啫，咁即係有啲嘢真係做唔出㗎嘛。 烂呀，咁啊讲过下梁天琦先啦，你觉得梁天琦烂唔烂呢？ 梁天琦呀，我諗我睇法又可能同好多人唔同啦，我接触佢就好少啫。 我聽過佢一次嘅講座，咁嗰次就係、 是、我都有去，係啊，我都有 喺邊度，我都唔記得啦。 喺一個基督教嗰個書室嚟嘅， 好似嗰次就仲有。 是香港01搞的应该。 不是 立场。 立场。 立场是。 咁就有一位教师。 哦，连月增咯。 连月增 啦。 同埋 David 富斯克。同埋 David 听。 同 David 听。 David 听。对 ,David 听。对啦对啦。 咁佢俾我嗰个印象喺当其时，即係其实我又冇乜好留意啲政治嘢。咁佢俾我个印象呢，佢就係一个几对答得宜。几聪明嘅后生仔。咁佢嗰日答嘅问题或者佢讲嘅嘢，佢有少少避重就轻啦。咁但係即係你会觉得佢係如果你纯粹问我呢，佢係一个有前途嘅后生仔。或者即係佢有能力嘅后生仔，即係当然啦，如果佢係做好事咁梗係好啦，如果佢做坏事咁就弊啦。咁但係即係佢俾我个印象，总的嚟讲嗰日听佢嘅说话，听佢讲嘅嘢，咁就佢俾我一个良好嘅印象。 呢两日大家讨论咗一样嘢喎，即係 Now 就捉咗佢做个访问啦，咁就问佢好多唔同嘅问题嘅，大概意思呢个结论就系话喺网上面讨论紧，你觉得梁天琦而家系咪所谓叫做自菜或者自衰咧？佢有冇反省到咧？ 嗱，即系咁，当然啦，我讲埋先啦吓。咁跟住就佢啊俾人 DQ 咗啦，咁跟住又有 Plan B 啦，咁又出咗好多事啦。咁嗰个客观嘅效果就梗系对香港非常非常之差啦，系咪？又释法，又呢样又嗰样，咁就。咁從呢個角度嚟睇呢，從呢個角度嚟睇呢，咁佢就真係做咗啲好對唔住香港嘅嘢。咁但係對於佢個嗱，咁最近我又即係你正話講嗰樣嘢啦，咁佢喺個收音機度又講，佢話佢自己咩話懦弱啊。 佢唔能夠行到最前線，因為唔想即時俾人判監嚇。 其實佢嗰次嗰個 talk 已經有少少啊，俾到我咁樣嘅印象噶啦。 哦，我最大印象就係阿吳凱兒問佢嘅時候咧，佢猛強調：，我唔能夠講呢啲，我唔能夠講乜嘢，即係我驚俾人challenge。嗰陣時係未有任何呢啲DQ 風波噶嘛，係佢亦都未宣布參選噶嘛，嗰陣時 未 嚇。咁我覺得係好，我感覺嚇，因為我真係。接觸呢一班本土派係極少嘅，但係就好 calculative， 即係好有計算的， 有少少滑頭嘅感覺， 好有計算嘅一個年青人講嘢咧，即係相對起我聽其他嗰啲大學嘅學生會主席嘅 presentation 咧，佢係講得係比較好啲嘅，即係我哋嗰日聽就中肯啲嘅，就唔似嗰啲話我無底線啊，又話我即係威到幾盡啊，我又點樣建國嗰啲咧，就係。接受啲嘅，我同意你个 point。 彭定康嗰日佢又讲得唔系几好啦， 即系， 唉，真系拧拧头啊， 即系唔够 decent 事。 系啊，咁我始终就妇人之仁啦，我觉得一个后生仔咧就俾个机会佢咯。 嗱，我就讲啲冇乜人睇到嘅嘢。大家好清楚咧，喺佢参选俾人 DQ 完之后，其实好快咁 come up 咗个 plan。就同清政结盟又好，endorse 又好，大家互相帮忙支持又好。咁点解会突然间梁仲恒参到选呢？因为 DQ 咗梁天琦啊嘛。咁其实你会知道嗰刻，或者你会心谂嗰刻，其实佢哋两个组织其实有高度参与或者有高度合作㗎喎。即系喺外间人系咁睇啦，你如果话俾我听我睇错，咁哦，咁你真系犀利啊！咁或者我睇错咯，可能系嘛？咁但系喺嗰一刻至到选完，我好记得咧，应该系 Now TV 咧就访问过阿梁仲恒嘅，问佢就系话，而家你进入咗立法会，你赢咗呢个选举，你会唔会即系可能同阿梁天琦有更加多合作咧？我记得佢系应该答过，佢系会揾阿梁天琦。入去佢个办事处，即系入个议办度有一个职位嘅， 我都有咁嘅印象。 咁我嘅理解就系话，咁你揾得佢入去，咁我都觉得佢系你 cabin 其中一个人啦。即系我觉得呢个 comment 系 fair 嘅。问题就系话，由嗰一刻开始，你仲睇到几多梁天琦嘅消息咧？ 失咗踪啊嘛，佢进修啊嘛， 冇咗系嘛？ 咁点解突然间系无端白事会？我同你倾好晒噶啦， 阿 Evan， 你呢嗱，选到边度边度呢，我同你已经倾好晒，就话你搵我入去帮你手，或者我可能已经有啲 campaign 或者有啲 project 喺度酝酿紧，我哋入去之后点样做噶？突然之间我唔见咗人，你会点啊？咁我你会打个电话俾我嘛？系嘛？就最惨喎，就系原来我喂好多人识噶，喂我系一个民族英雄嚟，我鱼蛋革命系解手嚟噶，仲要俾人告紧喎家阵，喂我有唔系我带协你入去选到啊？你有个人识你咩？因为系我咋，我上次补选攞六万几票啊，你攞咗几多票啊？你赢到嗰啲票系我俾你嘅咋，而家我突然间唔见咗，你使唔使同你选民交代？ 道义上要咯。 佢有冇讲过一句说话？喂大佬呢啲嘢突然间人间蒸发咁嗱，我有啲朋友啊，即係我哋有啲朋友啊，咁同比较可能同本土派啊，又或者梁天琦本人熟啲㗎啦，咁其实可能佢哋知道梁天琦个去向啊成啊，突然之间唔见咗，佢话去读书，佢话去研究，哇几得意喎，你唔系应承咗边个去 cabin 做嘢嘅咩？去读书你去做研究，喂你係俾人研究定研究人啊？即係我真係后尾係咪你呀、啊、应该喺个 group 度讲就係话其实佢去哈佛呢可能係攞张 live card。 唔係我根本上都唔理呢啲嘢。 佢可能去攞张 live card 㗎啫大佬。即係佢可能入去係可以 access 下个 library 囉。咁唔夠可能有啲 mentor 可能同佢有啲 meeting 啊，類似咁上下嘢嘅。佢而家個講法呢其實都係就係話我可能 apply 緊邊個 program， 但係問題就係未有回音。 唔係攞 scholarship 咩？又話 我好似聽到個說法係佢 apply 緊個 program 唔、哦、知收唔收喎、啊。 應該自己澄清啦。 即係我唔知喎、啊。係啦、啊啊、我唔知係 係。唔係即係你講嗰樣嘢係啱嘅，佢突然間消聲匿跡咗一段時間呢、啊、就係、是唔好话可疑啦，我即系好难理解咯。 嗱，老实讲，我觉得即系去到一个咁高阶，即系咁我唔嘅 high ranking 嘅，或者系一个呢个 caliber 嘅政客，又或者佢自称系从政嘅人啦，佢能唔能够喺个从政嘅生涯100%完全唔讲大话咧？我未至于咁幼稚嘅，我知道系、 啊， 我都知道佢。 冇一个政客敢咁答你系嘛？ 冇个男人咁答你， 我又唔会咁讲，男女一样嘅啫，真系。 唔够胆 啊！即系我话人咧，冇理由100%唔讲大话嘅。问题就系话，我选得你出嚟 啊！你对住老婆都话俾佢听，你讲大话啦，唔系佢唔信你啊，佢点会信你啊？ 我第二次讲一样嘢俾你听，即系嗱，一个政客咧，我未至于简单到我觉得佢从来唔讲大话。问题就系话，我信得过你，我支持你呢条路线，我支持你呢个人。我知道你可以选择咩时候讲大话，咩时候讲真话，又或者边个时候讲 white lies， 我明白。 嗯。 问题就係话你起码都要俾个说法，大哥。你係而家突然之间同你好似有个deal咁倾好晒，但突然之间嗰两嘢攞镬之后你人间蒸发喎。你事后发觉原来俾人哇肥到好似唔意外气咁，突然间你返到嚟香港原来肥咗两个码，你唔系增肥呀，胃到气㗎嘛，相信。 咁紧要咩？定系角度问题呀？ 真系肥咗好多。 吓啲人话睇个YouTube， 佢开头就好似 Ringo 咁，佢翻嚟就好似我咁， 咁我两个码， 你喂大佬 一个半码咧，一个半码， 即系大佬，即系唔好搞呢啲嘢。你当你个人心广体胖，即系你个人压力啊 stress level 啊低啲啦。咁我想问一下，系乜嘢原因令你个人突然间个 decision 就唔去从政，就突然间去咗读书？系咪就系喺你访问之中，但系我突然间觉得好冇料？哎阿哥。我真係打我一句问我一句，你未选嗰时鱼蛋革命我已经话你好冇料㗎啦。唔系话你识嘢少，唔系话你冇吉事，唔系话你辩论差，唔系话你冇心，而系话你对成个政局嘅 assessment 系即系同一般人有即系个判断有个落差喺度。有啲嘢系需要有人生经验，我都讲咗好多次啦。即系梁友最大嘅问题唔系佢叻唔叻做唔做到嘢。我对佢哋第一个要求就系唔该你九点钟翻工。你每日翻到 office 唔该 check in 俾我睇，如果我系选民，我一定会问呢样嘢。咁但系奈何啊？原来嗰两只嘢系唔需要翻工啦，已经。咁哦，真系非常之惨。但系问题就系话，我系只系对一啲人有一个好 reasonable 嘅要求，就系话如果你觉得呢一刻系需要点样对等武力，点样抗争，三个月唔够，几个月你就可以出翻嚟就我唔够料，点。你第一样嘢系咪应该同成个民主派道歉？即系你由你补选去到或者只支持梁仲恒参选嗰一刻， 對民主派無數咁多攻擊，你唔係唔認同佢哋嘅路線，你直情係人格污蔑，呢啲人又係漢家，呢啲人係港家，呢啲人同共產黨係扯貓尾，點點點如何如何？你而家覺得你自己冇料，你係咪應該大家即係講聲對唔住？即係我唔要求一個好善思嘅 apology， 我衰咯嗱，咁都得啊 ，Raymond， 但係。你讲开呢度， 咁佢而家型型地衰嘅， 佢冇同人对唔住啊嘛。 佢嗱，而家在位嘅又冇被 DQ 嗰位本土派嘅啊， 系笠咗水， 倒插旗嗰位议员。 嗰日系咪唔见咗人啊？嗰日 边一日？ 日日都唔见咗，差唔多更加离谱啦。喂， 你真系觉得拗？日日都唔见咗啦。 你代表某一个咩热普廷嗰、那个嗰、那个政治光谱噶嘛？哇，完全系而家咩做啊？戴耀廷咁啊，想做系嘛？喂，即系有冇搞错啊？呢下我就觉得更加诡异。我唔系话诡异啊，诡异。 我自己系觉得呢啲结果系估到嘅，即系你喺个网上高。你講嗰陣時候，你就好勇武。到實際上埋位做嘢嗰陣時咧，你就會發覺，哇，唔掂喎。Donald Trump 都係咁啫嘛。我估下，即係我就冇其他啲人睇得咁悲觀，因為咧佢坐到埋位做嘢嗰陣時候咧，佢就發覺，喂，如果佢亂嚟，真係好嚴重後果嘅喎，真係。哇，佢或者即係希望佢即係撞一兩次小板咁就。清醒翻啲啦，咁但系我谂佢而家都已经清醒翻啲，即系呢样嘢啦，即系你喺网上高，你甚至你同人讲吓、啊，你喺个网台度讲，你可以讲到你自己哇点勇武点样啊，即系火箭炮射埋嚟我都唔惊，咁但系到实际上你做嗰阵时候，你可以做到啲乜嘢？ 即系我个说法咧，就系话佢叶普成或者呢啲咁嘅无赖本土派咧，其实就写紧一本火星旅行书。佢成日话俾我听火星边度好玩，嗱王阳达啊最紧要一个作者啊，成日话俾我听哇火星系点样好玩，点样坐飞船去点点点。我净系问一样嘢，咁我喺边度报名？我唔知道，你自己搵人报名带你去火星。不过我就去过啦。总之火星又好好玩， 唔系你贬低咗呢个科幻小说。我最近咧就系 一阵间讲啦，科幻讲完全球暖化先讲啦，我哋要第二三节先讲。 唔系啱啱有个好出名嘅作家， 我知， 咁我都佢完咗之后，我做咗一个短短嘅。 好难得啊！嗰、那个系大师嚟噶啦， 系嗰、那个大师， 当代大师。 咁其实科幻系应该系。從另外即係科幻好得意嘅，科幻佢覺得咧就係一個 double vision， 佢係一個歷史嘅向前睇或者向後睇、即係翻去以前啊，即係因為其實過去嘅嘢你都唔知噶嘛，你可以用一個幻想嘅方式嚟諗下，原來。100年前、1000年前發生咗啲咩事？咁啊，到將來嘅事。咁但係其實佢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就係話，科幻小説就係俾佢一個能力咧，係反映而家。咁啊，大家可以 做。Realism in science fiction 啊，好似啊。 唔係佢即係話咧，其實係有啲嘢咧，就係現實世界你未必做得到。咁但係你通過個科幻小說呢可以提出啲嘢呢係令我哋自己反省返而家我呢個世界究竟係點樣。 啱、如果黃楊達呢夠膽同公眾認一句佢係一個科幻小說嘅作家呢我認衰。 你俾個條條佢即刻用 啦。我認衰。但係佢係唔會認。 等佢寫到呢本小說先算啦。 即係佢係一個劇本佬嚟嘅啫，大家係即係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佢係一個負責係作嘢嘅作家，佢唔係一個領導者。OK， 下一節返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